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早晨，在主日的早晨可以有这45分钟的时间，借着这本书来思想你所赐给我们的秩序，你所赐给我们男人女人在教会之中应该有的关系。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今天来到第四章，第四章特别讨论的是，哥林多前书11章还有14章的两段经文，也是著名造成许多困难的经文吧。这个也就是说，这本书现在从第四章开始有一些实际的解经。今天我们Kevin Dion带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保罗关于男人女人在教会中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康达，有什么样的作为的教导。关于哥林多前书11章和14章，可以参考之前新福的查经。那个连结在你们的教材上面，教材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再提供你们，因为我们是放在 YouTube 上面，我没有把教材放上去。在我们查经里面会更详细的，尤其是关于第十一章的更详细的解释。我看我们查经的立场和 Kevin Dion 的立场基本是一样，对，所以你可以做参考。我们在这里也可以，也可以思想 Kevin Dion 提醒我们，他用的是那个 scan， 就是英文把他要用的那个5个字的最前面的那个字母凑在一起，刚好是 scan， 就是英文的浏览的意思。我不太确定这真的有什么实际的帮助，不过他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应该对圣经有一些预设立场。每个人自觉或不自觉，一定会带有预设立场。我们不是一个空白的纸来读圣经。我们的预设立场是，圣经既然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他有意要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的，他就是充分的，他是清晰的，他是有权威的，他是必要的。这个好像我们在那个西敏信仰告白的第一章的讨论就会提到这些。OK， 在教材里面有补充，就是我们读经有两大原则。或者你怎么看圣经，一个是信心类比，一个是经文类比，或者以经解经。信心类比就是我们应该以圣经整体的教导来看经文。Okay. 不是抽象的，不是断章取义，没有上文下文的，凭着自己的想法，哦，这节经文在说什么。你所归纳出来的原则应该跟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当然这前提就是这是上帝的话语。如果这是上帝的话语，就不会有彼此的冲突，因为他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知道他要我们领受什么。Okay. Analogia fide， 信心的类比，归纳出的信心类比归纳出的原则也许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除了圣经明文规定的，经文所做出的什么合理和必要的结论，因为圣经整体的教导而做出合理必要的结论，也是我们，也是上帝的话语。 OK， 我们是这样读圣经，我们不是只是字面上读圣经。类比，信心类比的一个最我们可能最熟悉的归纳出来的结果，我们最熟悉的结果是什么？你可以想得到吗？就是按照圣经所有的教导 就算它没有明文写出来，但是你必须做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的结果，我们都熟悉。不是，我是说，譬如说我们某一个我们必须相信的信念，这个是没有在圣经中直接出现的，但是按照圣经所有的教导，三一论嘛，对不对？或者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他就是神性和人性两全职等等。 OK， 所以我们读经有这两大原则。好，我们有些前设立场，我们有一些前设的原则来读圣经，特别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So， 然后我们就继续看丈夫是妻子的头什么意思，特别是讲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关于这个头可能代表源头的意思，也可能代表权柄，我们在查经班里面有讲到这个，但是整个语境，整个上文下文看起来， Kevin Dion 说这里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不是说妻子是由丈夫出来的，不是指这个，妻子是从丈夫出来的， right， 从他的肋旁取了他的骨头出来的，但这个头并不是讲源头，而是讲权柄。 OK， 因为之后会讲到说妻子需要顺服丈夫，妻子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这显然你不能单单追溯就是因为丈夫是妻子的源头，而是丈夫在妻子身上有权柄和顺服的关系。 So 你可以看到在十一章第三节里面有一种权柄的顺序。 OK， 权柄都一定是关乎有次序嘛，谁有权柄谁顺服权柄。 OK， 那这个次序是基督对人有权柄，丈夫对自己的妻子有权柄，而上帝对基督有权柄。因此我们看到他这边讲说，平等又相互依赖的男性和女性，在一个保持差异的次序中彼此关联，这是 Kevin DeYoung 的用词中文翻译。关于这一段大家有什么意思，有没有什么想法？他说是有权柄的次序，但他也同时能够坚持，这并不表示不同等，他说是相等的，但也是互相依赖。然后又用到一个我们应该还蛮熟悉的，因为我们已经上过那个上一堂课提到这个概念，有差异性的关系。你讲夫妻是成为一体，但是是一个有差异性的成为一体。他在这边也用到类似的概念来描述在这个议题上面，讲虽然是的，我们认知男人和女人这边，特别是讲丈夫和妻子之间有这样子的权柄和顺服的顺序，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不平等。Okay， 对这个概念我们有没有什么？ Okay， 当然我们也注意，因为平等这个字如果是在英文的话，它有的时候英文的另外一个字 egalitarianism 平等主义或同权主义也会用这个字在中文出现，那边的意思就是相对于互补论你会有平等论，平等论的意思就是男人和女人在权柄在地位上在上帝的心意上是完全没有差别，那这个并不是这本书也不是我们的立场。 OK， 好，不论如何，OK， 我们先把这句话放在一边，继续看好了。教材里面下面这两个 statement 是我的补充，但是也是 Kevin DeYoung 在第一段特别要处理的问题。在这边顺便一提，这是一个例子。Kevin DeYoung 为什么会特别要处理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有人讨论，最近几年，最近十几二十年。你们可能听过，就是把丈夫和妻子之间权柄和顺服的关系追溯至三一位格的内在关系。OK， 这是一个异端，这会导致一个异端。但是正因为有所谓，甚至很多所谓改革中或接近改革中的神学家在提倡这一类的说法。是的，他们提倡互补论，我们也提倡互补论。所以互补论就会认知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之间有其权柄和顺从的关系，但是他们将这权柄和顺从关系，为了要加强他们的互补论的论点，其实也是我们的论点，但是他们把这个论点基于什么？三位一体位格在永恒之中的关系，就说父在永恒之中对子有权柄，子在永恒之中顺服父，这是历史上，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是一个叫做 subordinationist 次等论、顺从论的异端。为什么是异端呢？因为他为了要，为了要，把互不论找到理由，就说。这反映了父和子在永恒之中的关系，他们本质的关系。你要这么说来合理化互补论，要付上非常高的代价。什么代价？这个是什么 payoff？如果你要说父与子在永恒之中，他们内在的关系，他们本质的关系，就有其权柄和顺服之可言。因为你要说这个刚好就反映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之中，你需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如果你单纯这样讲，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也许有人会问你什么意思。OK， 就是如果耶稣在永恒，就是他完全顺从父，他的那个钉不会，就是他的权同权柄就， 我们的信仰告白会说什么？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之中，他们是什么？他们的是三个位格，但是是什么？同一个本质，有同一个意志，同样的权柄，同样的尊荣，同样的永恒 ，right？ 但是如果你一旦把权柄和顺服的关系 introduce， 就是把它借到这个父和子在永恒之中关系，你不可避免。不可避免就是他们本质上有所不同，他们的权柄上有所不同，甚至他们有不同的意志，因为顺服和权柄必然是关乎某一个意志顺服另外一个意志 right？ OK， 所以像颜真，你其实要讲的话，你可以用耶稣，耶稣的确是第二位格，但是我们通常在这样子的讨论处境之下，耶稣通常是讲第二位格道成肉身，他才成了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你可能用的字眼应该是说圣子和圣父，虽然你讲的是同一个位格。 OK， 新福三一论的主日学讨论有特别讨论这一点，因为这个是你可能会在其他地方所听到，最近一些神学家会提倡的，为了要合理化互补论，我们也是我们的互补论，但是他们把这互补论追溯到 三位一体父和子之间永恒的关系，本质的关系，这个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OK， Kevin 提到的用词是头的身份并不因为本体论上的次等性。 OK， 对某人有权柄是某个人的头，这并不有悖于价值尊严和本质上的平等。 OK， 这个是直接我采用他的中文版的翻译。 OK， 你们教材里面的斜体字通常就是经文或者书里面的中文版里面的字词。 OK， OK， 他说我们必须小心的注意到，在第三节十一章第三节里面所讲到的圣子基督有着功用层面上的表达基督、okay、而非内在或者本体论或者本质上面的表达 expression。 好了，我们不应该将三位一体用作婚姻关系中的典范，不应该将婚姻关系中的互补关系追溯到三位一体本质里面。新约时常以福音的道德命令的根据，但是从未将神永恒的秩序作为根据。这句话我觉得他翻译的不是很好，不过他的意思我们应该明白，就是尤其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丈夫要什么为妻子舍己，因为正如什么基督为他的心腹舍己，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些就是所谓的道德命令，你该怎么行。追溯到什么，因为圣子在永恒中顺服父，不，保罗用词不是，但保罗用词是因为什么，教会心腹，基督的心腹顺服他的手基督。所以这种道德的命令总是追溯至子的外在工作，他在这边用的是功用上的工作，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外在工作，不是内在关系。 So 我们会不会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子顺服父，我们当然会这么说，子寻求父的旨意，父说什么他就顺服，子耶稣直接称呼上帝为他的父，所以你说子顺服父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圣经的用词。但是如果你要说这个子在神学技术上，特别是指圣子，单纯讲圣子，不是论道成肉身的圣子，你就会有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所以我们怎么理解基督上帝的儿子顺服父，他们之间的确有权柄和顺服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确有父啊，然而是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意志，的确有某个意志顺服另外一个意志之间关系，但是这是就什么来说， 他下来地上 他 下来地上， 他道成肉身，唯有他道成肉身子才能说，我们才能说子顺服父，是按照他中保的身份，按照他的人性，按照他道成肉身的事实。所以我们的互补论最好的也是最符合圣经的基础，追溯至的基础是什么，并不是父与子在永恒之中的关系，而是子在时空中道成肉身的事实，子在时空中道成肉身赎回他的心腹。我们的典范不是父与子之间的关系，而是什么，基督与心腹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三位一体，不是他本质永恒的关系，而是什么，外在的工作，只在时空中道成肉身赎回了他的心腹，这个才是我们的典范。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节讲得非常清楚，这是极大的奥秘，指的是什么， 他在讲男人和女人婚姻的关系，但是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指的是什么， Yes, 基督他没有说这是指的极大奥秘，这是指父与子在永恒中的关系。对 ，OK。所以他其实在第一段 Kevin DeYoung 他花了很多的墨水篇幅来处理这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就像在华人教会、华人改革宗教会最近20年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处理，就是否认基督的人性是受造的这个很奇怪的异端。正因为有不断的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处理它。这边也是 Kevin DeYoung 需要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已经造成教会的困扰。这边有一句话，他说三位一体在永恒中有一个永恒的次序，有一个永恒的次序，就在时空之外。任何时候你读到永恒，你就把它当作不限于时，不限于空，时空之外的次序。神学的拉丁字叫 taxis， OK， 这个次序它翻译是可以透过时间来表达，但是我觉得更好的翻译是 find expression in time， 就是在时空中有所呈现。这讲到一个原则，关于三位一体它内在的关系，圣经有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类比，读经信心类比的原则，我们借着三位一体外在的工作，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有三个位格，也看得出来这三个位格之间有一种关系。所以是从他外在的工作和外在的启示再推回OK， 这告诉我们的不多，但是我们也必须满足于此。三位一体的确是有三个位格，这三个位格之间也有其次序，父、子、圣灵。这个次序并不是权柄和顺服的次序，乃是什么的次序？大家还记得三一论的那堂课？我们是用什么来描述、来形容三位一体三个位格在永恒中在本质上的关系或者次序？这个关系有一个技术名词，大家还记得吗？原初关系，对不对 ？Relation of origin。然后在 Kevin DeYoung 的书里面，他用的是什么 ？Paternity, filiation, and spiration。Paternity 就是父生出子，子没有生出父。OK， 子呢，则是由父所生。OK，filiation。然后他说赐下圣灵，这是严格来说这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因为他不是讲赐下，那赐下通常是讲外在工作，而是呼出、发出圣灵。而我们是什么 ？Filioque 的教会就是谁发出圣灵？父与子。发出圣灵、okay. 这个是从他的外在工作推论的、right? 我们不知道这个发，我们只能说发出，但是你要说怎么发出没有告诉我们很多。我们怎么知道他发出？因为就他的外在工作，父差遣圣灵，我也差遣一位保惠师，由父发出，由子发出、okay. 这个应该都在三一论里面有讨论过。所以三一的内在关系或次序确实有其次序，甚至更老一代的神学家会用 subordination， 有用这个词来描写这顺序，但是他们讲的这个顺从或者从序绝对不是讲权柄和意志上面的权柄和顺从的顺从，而是讲这个次序、okay. 就是发出、被发出、生出、被生出的次序。头的身份就是这种次序并不意味着这种严苛，发号施令，这我们已经有些讨论什么意思是做丈夫做妻头，不是我说了就算，不需要是那样的次序。他在第一段的最后一段，第一个问题，问题一的最后一段，有提到加尔文。 说然而他成了中保，耶稣基督或者第二位一个成了中保，以便我们亲近上帝，这上帝就是他的父。他降临到世上，我会取屈居低位 set beneath 他的屈服，他的 condensation， 他的 incarnation， 他的道成肉身。他的这个屈居低位不是按照他神的本质，这本质全然他翻译在他里面，在本质上他和他的父没有任何的不同，也就是说他们是什么三个位格有所区别，但是同一个 essence， 同一个本质，同一个上帝。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道成肉身的意思不是他减少了他的神性，不是他的神性有所改变，变的是一种次等的上帝，因此他要顺服天父，不是，他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也不可能变的， It's immutable， 如果他是上帝就不可能改变，是永恒的。所以怎么样他是屈居低位呢？而是他道成肉身，就是他成了我们的弟兄，凡事与我们一样，这是按照他道成肉身的事实所说。所以加尔文他引用加尔文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讲到子顺服父一定是按照他这个道成肉身的事实，不是按照他本质，不是按照他在永恒之中与父的关系。 OK， 这段有点技术性，但是其实是重温复习三义论的讲的东西。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所以问题一他要解决的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确实是有权柄和顺服之间的次序这样子的关系，但是他附加解释，因为教会中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样子的关系不是追溯到三一位格本质之间的关系，乃是追溯至三一位格外在的工作，特别指子道成肉身赎回了他的心腹，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好，问 嗯，就是他说对某人有权柄，某人的头不被逆位，有价值尊严，他们本质上的 尊严。对，那个翻译你我念了，我也不太，那我觉得翻译的不是很好。你要我看英文吗？但你应该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对对对。好，我们继续看问题二好了。什么是蒙头之物 ？OK， 这边是讲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五节。凡正女人祷告或讲道，这是中文的翻译和合本翻译。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Okay. 这边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隐藏的，这叫什么啊？爆炸那个一个 bomb， 一个炸弹，就是我们先要处理的。这边讲中文翻译成讲到，为什么需要处理这个？因为看来保罗认同女人在教会中是可以讲到，但是她需要蒙着头，这跟我们就有切实的关系了。但是你还记得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有特别处理这个议题，或者特别处理这个字。OK， 这个字原来是 prophetēo， 希腊字是有的时候翻译成说 prophetē 是先知 ，prophetēo 是说先知的话语或说预言。说预言的确有的时候在某些处境之下可以翻译成讲道，但在这里。我们是否要应该把它翻译成讲道？我们有讲说 no， 应该不是，这个不是例行在教会里面教导性的讲道，而是讲认知在初代教会有女先知，而女先知可以在教会之中发先知性的话语，不见得是预言。就是先知性的话语是什么？就是上帝直接启示某一个人先知，然后再由先知对上帝的子民说话。而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很明显的有女先知，但这跟我们现在教会是不是可以推说那现在也女人可以讲到如果你要这么讲的话，我们先且不论说是否合理，但是你至少不能够追溯至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五节，因为那边用的字不是讲到，而是特别讲在初代教会的时候 有女先知在教会中发先知性的话语，直接对上帝的儿女启示。但是在更一步解释，我们的理解是什么？这种先知性的话语、先知性的恩赐，如今已经什么了？终结了，停止了 ，right？ 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经了，不再有。对 ，anyway， 所以这个是，Kevin DeYoung 也有处理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查经里面处理的更详细。OK， 但什么是这个蒙头之物呢？不论他是要祷告。无论他是女先知在教会之中要讲先知的话语啊，他说我们几乎肯定就是这不单是指长发本身 ，OK， 长发可能是蒙头之物，但不见得一定是 ，OK， 我们的线索不多，但这些可能是一种 shawl 或者头巾 ，OK， 但这个所表达的是一种就是。女人才带的她一种权柄的象征，她是在某个人的权柄之下，在某个权柄之下的象征。 OK， 那我们注意，你注意今天我没有讨论到，因为是在第五问，因为它比较长，所以我们留到下次讨论。这蒙头之物是不是表示如今如果有妇女，我们不会有妇女在教会中讲到，但是如果妇女要在教会中祷告的话，她就必须蒙头。有些教会会这样子理解 ，OK， 但是我们不会这么理解。这边 Kevin DeYoung 提到说，好像在第五问他会更详细的解释。因为当时的蒙头之物如果是一种权柄的象征，那么在我们的文化之下其实不见得一定是要戴这个，但是也许是借着他的行为，他的言语表明姐妹是在权柄之下，某个人权柄之下。 anyway OK， 好，这段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段比较短一点。他就是处理这几节经文，就是比较难解的，会造成困扰的经文。问题三，这个女人所羞辱的头指的是什么？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自己的头是指谁的头？女人自己的头吗？还是羞辱谁的头？谁是她自己的头？他说这经文中困难的问题是，头这个字在就算在整段经文，这一段经文之中意思各个不同，有的时候是多重的意思。譬如说男人祷告或讲道或说预言，应该说男人祷告说预言说先知的话语，如果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所以你看到有蒙着头，这个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但是 Kevin DeYoung 认为蒙着头是指男人的头，但是他羞辱的头同一个字是指谁的头？基督是他的头，就羞辱基督。OK， 那么女性呢？当她没有蒙住她自己生理的头 ，physical 就是她的头的时候，她羞辱的是谁呢？他说属灵的头，按照这个之前提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的那次序，她的头是谁？属灵，她的丈夫。但透过身影延伸来说，如果她羞辱她丈夫，她也羞辱他们的头基督。 OK， 直接是她丈夫，间接或延伸出的头是基督。 OK， 好，所以哥林多教问题很可能同时牵涉到男性和女性，所以也许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放荡的不蒙头的妻子如何羞辱自己的丈夫。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我再问一下好了，事前有读啊第四章的情况有没有 ？OK， 好 ，good good good， 人数比较多一点。OK， 我们继续看好了。那保罗说的权柄到底是什么意思？十一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因此，女人为了天使的缘故，应该在头上有服从权柄的记号。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讨论，其实那个记号是多加上去的，不只是和合本有这样翻译，英文的翻译也时常会有这个 symbol of authority。但是原来的希腊文就是他头上应该有权柄，没有记号。所以传统上认为这个权柄表示是丈夫对自己的妻子有权柄，但是近年来有许多的解经家认为，这是 Kevin DeYoung 讲的，蒙头就标志妻子自己有权柄祷告或者发先知的话语，所以他头上的权柄表示他自己有权柄，可以在聚会之中祷告和发预言。但 Kevin 你要说，其实这两种解释，这两种理解并不一定是彼此冲突的。概念就是所有的权柄都有其次序。是的，如果这位女性，这位姐妹是女先知，她的确有权柄在初代教会之中发先知性的话语，对上帝的子民发上帝启示他的先知的话语，这是他的权柄，但是就绝对不会推翻什么，他仍然是在一个顺序之下，在他丈夫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所以这不见得一定有冲突。所以这个权柄在他头上的权柄，是的，你可以说是他有权柄，而这权柄也是在其他的权柄之下，在丈夫、在基督、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你们的教材里面，上帝有绝对权柄。我今天看绝对权柄。关于权柄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要理解，应用在人的身上，不论他是什么人，不论他的地位再高，没有人定义上有绝对的权柄，只有上帝有绝对的权柄。凡人所有的权柄都是相对性的，都是赐予他的，都是有其次序的。牧师没有绝对的权柄，按照公理会的理解，会众有权柄，但是也是有其顺序。牧师也有权柄，也是有其顺序。OK， 就连基督的权柄都不是绝对的，按照他中保的身份来说，他都必须顺服他的父。但当然，按照他第二位格是上帝的身份来说，他的权柄是绝对，但是按照他人性的权柄来说，他是我们的头，但是就连他都要顺服他的父。Okay. 妻子的头上必须有一个记号，标志他在祷告或说预言或先知的话语的时候，他仍然在他的丈夫的权柄之下。换言之，蒙头作为记号，标志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也标志妻子因此也能够在聚会中祷告或说预言。也就是说，这个姐妹或这位妻子并不是因为我可以我就行，是的，她有权柄，但是她认知这个权柄仍然是有其顺序，是在丈夫的权柄之下发挥上帝给她的权柄。好，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延续上礼拜的讨论，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所以，一个未婚的女姐妹就不用她的不用蒙头标志，她是顺服的。 因为我们保罗给我们的线索很少，但是我想，如果有一位姐妹是女先知，而她未婚，她仍然需要蒙头，因为仍然有权柄，她仍然是。在这个教会之下，教会是一个有权柄、有次序的 你要说组织吗？或群体？对，所以如果他没有丈夫的话，他仍然是顺服在教会官员，顺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表示对。这男性不蒙头，并不表示说男性没有权柄在他之上，但是男性的权柄表达的方式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可能是透过某些教会的按手，或者透过他的言行，或者透过呼召，教会正式的呼召选举，认定这是基督赋予这个弟兄的权柄。Okay. 但这权柄不见得是以蒙头来表示。就如今我们祷告的姐妹，我们不会，我们的文化之中没有这种蒙头以表示她在权柄之下，但这并不表示姐妹不在权柄之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上一章比较短，是博瑞长老带的，有没有？其实讲到说，就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带来一种他与妇女与姐妹之间的关系互动，你可以重复的看到，是一种尤其在当时社会里面是一种很革命性的，但是是不是乱七八糟的，是符合上帝心意的一种真正呈现上帝心意。所以如果我们要追寻那个模式，我们应该看到说我们的主是如何看待，如何尊重，如何和姐妹们和妇女们的互动。天上的基督也顺服他的父，所以用词会说有一天他要将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要将国度交给他，那不是在权柄之下的，就是上帝。对，所以按照他道成肉身的事实，他永远是顺服，他必须是顺服在上帝他的父之下。对，所以与其说在世上，还不如说就是按照他道成肉身的事实。Okay. Yeah. 按照他的人性来说， 不能建立在圣父圣子圣灵之间。 对，如果你的圣父圣子圣灵是指他永恒之中的三位一体，没有顺服和权柄之论。对，只有次序。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起，再问一个。那神是基督的头，也存在于互相依赖的男性女性之间的顺服。 什么意思？可以再 就是这边提到男性女性是平等，即便有顺服在这个里面，丈夫是妻子的头，但他们是平等。那这里的基督顺服神也可以用 No， 我觉得 Kevin DeYoung 有的时候他的用词在这里，这毕竟不是一本系统神学书，所以他的用词有的时候我觉得不够、他在这边要讲的是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我想他的意思是不是男人是一个比较高等的人类，女人是一种次等的受造物，他讲的平等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男人女人之间确实是有次序有关系，而这关系是在某些状况之下，如果你是妻子和丈夫，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的教会官员和会众等等，是有其次序的。 而这次序是权柄和顺服，但这并不表示女人天生就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次的。所以当她，但是基督顺服神的确是基督按照他的人性本质来说的确是 right 什么次等的，他不是神，他不是上帝。所以有的时候，所以你要稍微对稍微帮助 Kevin DeYoung 在厘清他自己应该想要表达的意思。对， 之所以刚刚说神是基督的头，他指的是人性，所以也不能用第二位格去解释。 对，你要避免用第二位格，因为通常第二位格，这其中有通常第二位格，你指的是那个在永恒之中关系，你才会用第一位格、第二位格、第三位格。但是你是不是能够在某种情况之下说第二位格顺服他的父？耶、yeah, ，可以。Why？ 因为第二位格道成了肉身，而道成肉身的那位的确是第二位格。这是什么原则？顺便一提，改革中的，因为什么相通，所以属性相通。Yeah. Anyway, 所以你可以说上帝流血，因为流血的是上帝。虽然上帝本身没有血可以流，但是因为属性相通，属性相通特别是指什么？神人二性在同一个位格里面。不是神性相通于人性，而是 concretely 确实在位格之中联合。那是 7.6 吗？信仰告白 7.6 还是多少？忘记了，属性相通。好，姐妹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做结束祷告。谁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早上的这样的学习，让我们明白如何能够突破你要我们所学习的男人跟女人在前庭还有圣徒上有合乎你旨意的次序，并能够按照你所创造的男人女人的目的，让我们更加的活出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和荣耀。求你来帮助我们，也为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也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有合乎你敬拜的这样的一个次序，向你献上感恩。